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啦，咁之后呢就再有几粒都系都未系一等啦，而家慢慢慢慢去一等啦，就系、是、御夫座嘅五居二咧 ，Campella 咧就0.08正啊，而家讲吓。然后猎户座，嗱猎户座呢个可能大家都有啲人都识噶啦，猎户座好出名嘅，一粒就喺膊头，一粒就喺膝头嘅。咁样咧就喺膊头嗰粒咧，啊讲膝头先啊，以光嚟讲啊，膝头嗰粒光啲，膝头嗰粒咧叫参宿七，参就参加参与个参吓，有人读心嘅。啊，即係心同參得啦，但係應該我諗啊讀參啱啲。參宿七咧 ，Rigel 咧就係正0.12，而喺個膊頭嗰粒咧就係叫做參宿四咧 ，Betelgeuse 就係正0.42嘅。嗱，咁呢度咧我都要忍唔住講講啦。其實呢兩粒星咧就係最明顯咧就係唔同顏色嘅。嗱，頭先 Jeffy 咧佢都話佢都唔知星原嚟有顏色啊。其實喺膝頭哥嗰粒咧就叫 Rigel 啦，參宿七咧。其實就是藍色的，很明顯是藍色的，即如果你看獵戶座，如果天色好又周圍夠黑，但是倒轉頭在膊頭那粒呢，即是 Betelgeuse 參宿四，很明顯是紅色 的，一粒紅一粒藍呢是不會看錯的、啊、下次如果你看到獵戶座、你懂不懂看獵戶座先？ 不識，不過我想看圖應該可以， 應該很容易的，獵戶座是很容易認的，是的，但是要在冬天，現在我們在夏天，所以你要等到半年左右呢，就有機會看獵戶座了。咁樣咧就一粒紅色，一粒係藍色，很明顯嘅。咁但係佢哋都係屬於零等星，啊一個0.12，一個0.42。然後就到呢個積女嘅老公啦，就係咩？咁我梗係牛郎星啦。但牛郎星咧就係喺天鷹座嘅嚇，天鷹座咧佢嘅星等已經接近一等星啦，就係0.77。然後咧就金牛座嘅主星叫畢宿五，啊畢業嘅畢嚇。留意這個宿字呢，也有些人很認真呢，就說一定要讀壽字的，但我就這麼多年來我們習慣了讀宿字呢，是因為它星壽嘛、你有沒有聽過、其實那個應該讀星壽嘛、但是我習慣了就星宿我就算了、好了，不宿五呢就0.85，然後就到呢就真的有 一等星呢就是角宿一，角宿一呢就是處女座的主星 Spiker啊、又叫室女座啦、即是處女座啦，咁佢嘅主星 Spiker 咧就叫角宿一，嗰、那個星等咧就1.04，咁樣呢個就差唔多係即係一個標準嘅一等星。 嗯、 然後落嚟咧就天蝎座嘅主星就叫大火，咁樣咧就係1.09。哇，其實啲星名真係好有型嘅，嗱，跟住落嚟幾個好有型，我好中意嘅。另外一個就南魚座嘅主星就叫北洛斯門啊，咁佢1.16。 嗯， 然後就天鵝座的主星叫天津四1.25，然後就獅子座的主星叫做軒元十四就1.35。咁樣咧，其實而家呢啲全部我就介紹由負等去到零等去到一等啦。咁啊二三等嗰啲唔講啦，哇，唔係講到再講幾個鐘頭都咩啦。而家嗰啲又冇咁出名，逢係出名嗰啲星咧，基本上都係一等或者負噶啦。咁、除咗我揀咗一個例外嘅，就係英仙座其中有一粒星就叫鬼宿。啊、即是鬼魂的鬼、那個、鬼宿呢，原來這個就是人類發現的第一粒叫變星，原來它的光度是會變的，雖然我們說天上的星是永恆不變，當然是錯了、有些星的光度原來是會變，而這粒星呢就最有趣了，差不多的週期是3日而已，很短的，即原來呢它是由最光、去到最暗，是的，就3日、然後它又慢慢又去回最光咁樣，咁、有個週期嘅。 6日。 咁但係咧，咦？我係唔係係咪6日一個週期？我都唔記得話，係我唔記得咗啦，真係。但係其實原來喺古希臘神話入面咧，呢、這個英仙座咧就係騎住嗰只飛馬，就去救嗰個海邊綁喺石上面嗰個嘅公主啊，嗰、那個英雄嚟嘅。咁、而當嘅時咧。佢就因為嗰個有一個海中嘅巨獸咧，就要嗰個國王咧，就係即係要成日揾啲啲乜童男童女嚟去祭祀俾佢食啊，就喺海邊綁住啊，咁樣，但係最後咧就依個國王就揾個女嚟去犧牲啦。咁但係我哋呢個英雄咧，英雄救美咧，坐住只白色嘅飛馬，就叫 Pegasus 啦，嗰只飛馬，咁佢就叫 Perseus 啦，係嘛，佩修斯啦。咁但係佢仲有一樣犀利嘅武器，佢除咗有劍有盾之外咧，原來佢就之前啊，仲要做咗一件英雄嘅事蹟，就係去殺咗個魔鬼，就係一個。满头的头发是什么来的、估不估到啊、有一条一条会动的蛇。 蛇髮嘅魔鬼啊！啊，聽過未啊？叫 Medusa， 其實嗰種嘅怪物嘅叫 Gorgon 啊，有好多 Gorgon， 但係咧佢殺嗰個叫 Medusa。咁呢個 Medusa 咧，佢殺咗佢不得已咧，嗱佢得意嘅，佢就係佢啲滿頭蛇髮咧，佢一個威力嘅就係你一望到佢咧，你就會變啲石頭噶啦。吓、啊、咁，于是咧，佢就系有个神仙帮佢嘅，其实吓，唔、啊、知系咪就系阿宙斯个老婆定边个帮佢咧，就借咗一个好靓嘅盾牌俾佢，咁样咧就系、是，于是佢就用个盾牌，因为系反射得好靓嘅，靓立立靓嘅，就佢唔直接望嗰个 Medusa， 就系用个盾牌好似块镜咁嚟望佢，然后最后同佢打，就然后就杀咗佢，斩咗个头落嚟，咁佢就冇望佢，就收咗落个布袋度。咁但系咧，后嚟去到个海边嗰度咧，就去救呢个咁样嘅啊，即系公主咧。咁嗰个巨兽喺海入面一路冒起嚟嘅时期咧，佢根本都唔使打，佢只需要咧喺个布袋度。佢嗱，佢叫呢个公主嗱，你快啲歇埋眼。咁佢有另外一面，佢喺嗰个布袋度一攞呢个即系满头蛇发嘅。呢、这個咁樣嘅怪物嘅頭啦嚇，一、这個人頭啊嘛，一出嚟咧，咁、那個海怪咧本來想話同佢打咯，因為你啲邊夠我打咁啊，唔使打啦，因為佢一望咧，佢當然成個海怪就變咗石頭，然後沉翻就沉翻落海底啦，係、哎、咁樣咧。我唔使講啊！呢、這個古仔我又係小學六年班，我已經識嘅，係嘛？ 幾有趣喎！ 係啊，好多呢啲咁樣嘅神話嘅，好多希臘神話好有趣嘅。其實拍過戲嘅啦，拍過唔止一次嘅啦。呢個古仔即係荷里活已經拍過嘅。好啦，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天上面呢個英仙座咧就係、是、呢個英雄啦。咁而咧呢粒星叫鬼叔咧，原來就係佢揸住嗰個頭，那個頭。咁所以咧，呢個頭咧，即係喺古希臘嚟講咧，就係話，哇，佢真係有啲咁樣嘅妖氣啊！即係話又會光又會暗，原來幾日就一個周期嘅。 我真係好想問一下點解會變喎？ 嚇、啊，原來呢一個有趣啦！原來天上面嘅變星咧有好幾種嘅，有啲咧係真係原來佢自己係會膨脹收縮嘅粒星。 嚇？ 係啊，佢有時咧、哦，但係佢有長周期變星同埋短周期變星嘅。長周期嗰啲咧，係講緊可以成幾年嚟去膨脹收縮嘅、短周期咧可以係即係幾十日嘅、但係佢呢個咧正正正係唔係喎？佢唔係自己膨脹收縮嗰啲，原來佢係一粒食變雙星，叫做 eclipsing binary。原來佢係兩粒星嚟嘅，佢兩粒星互相環繞嘅、但佢互相環繞咧咁啱，佢哋環繞嗰個平面咧，同我哋嘅視線望過去咧就差唔多係一致喎。咁即係點咧？就係、是、有時我哋會見到兩粒星平排。咁咪最光 咯， 但系有时咧就一粒遮住一粒， 啱啱遮住， 就暗咗咯，就咁简单。 哦， 就叫 eclipsing binary， 即系双星啦。咁呢个就亦都系人类所发现嘅第一粒嘅食变双星，其实叫大零五星，个汉名叫大零五，又叫鬼叔。咁样英文咧，其实应该好似阿拉伯文嚟嘅，佢就叫 algol。A L G O L 好似、 A L G O L 兩粒星就 唔係 粒星， 唔係粒星嚟嘅。咁但係佢個環繞咧就好個周期好短嘅、幾日嘅啫。咁樣咧呢粒星咧點我特別要提咧？咁其實佢就叫二等星啦。所以二等星入面咧就呢粒都係最出名嘅啦。嚇、就係2.12嘅佢個 apparent magnitude 嚇、好啦，咁嗱略為要講一講咩叫絕對星等啦、絕對星等咧，其實後嚟天文學家咧，其實佢就話嗱，天上面嘅星有啲你覺得光。有啲覺得暗，其實有兩個因素噶嘛 ，Jeffy 啦嘛，係咪？一就係佢本身真係光啲暗啲，二就係近啲遠啲咯， 近啲 係咪啊？係。咁你呢兩個因素係溝埋噶嘛？咁啊溝埋咧就好複雜喎，所以佢就想咧，我哋剔除一個因素嚟去真係揾出嗰啲星本身係幾光。 哦。 咁佢想知道嗰粒星本身係幾光咧？其實咧，佢哋一般就會咁計，就話假設。當然佢又好努力，其實呢個係絕對唔簡單嘅嚇。科學家做咗好多好多功夫，先能夠揾得出揾得出嗰粒星咧係真正幾光咧。但係佢就話，假設我哋將呢粒星係擺喺一個標準距離嚟比較，咁、呢個咧就叫絕對星等啦。咁佢個標準距離係幾多咧？大概咧就32.6光年嚇。咁啊，32.6光年點解咁巧咧？原來其實佢係叫十個秒差距嘅。十個秒差距咧，哇！咁呢個又講得比較複雜少少啦，我盡量係咁以講講啦嚇。其實秒差距咧就是、來自時差呢個現象，就係、是、人類啊係第一次係可以量度到呢啲遙遠嘅星辰嘅距離咧。點樣量度咧？啊，我哋根本都飛都飛唔去，我哋點樣攞把尺嚟量度？點解天文學家咁叻，可以知道南門二幾遠，積女星幾遠，天狼星幾遠咧？咁樣樣，原來佢哋有一個方法就叫時差法。英文叫做 parallax， parallax， 其實個原理就好簡單嘅啫。正如我哋就係話，譬如話我哋成日用個例子咧，就揾隻手指擺喺自己個鼻哥尖前面冇幾遠，然後咧你係單起隻左眼，然後單起右眼，然後單又單起左眼。咁你反覆你睇到咧，其實嗰個手指嗰、那個背喺個背景嗰度就跳嚟跳去噶啦，係咪啊？好明顯噶，即係你用左淨係用隻左眼嚟睇隻手指，咁佢就喺個背景某個位置。你用右眼睇，佢就跳咗第二個位置。咁呢個咪叫時差咯。咁其實喺測量學啊，即係 surveying 啊 ，surveying 我哋成日用呢啲咁樣噶啦。咁你就用啲三角嘅，我哋叫 trigonometric 啊嚇 ，trigonometry 大家以前學過噶啦嚇，你而家覺得冇用嘅，好有用咧實在。咁用 trigonometry 咧，你就可以咧，其實量度到咧，即係有啲距離啊。天文學家就係利用呢個咁嘅時差法，但係佢嗰個底線啊，佢嗰個我哋叫 baseline 咧，就係攞到最長嘅，就係地球環繞太陽嘅嗰個軌道嘅直徑。所以咧，佢就喺一月嘅，譬如假設一月佢度一度嗰粒星，睇下佢個背景點樣，然後七月六個月之後又度一度，睇下佢背景點樣。咁我哋咧就要估嘅，就估咧呢粒星咧就近過曬背景啲星，背景啲星咧就好遠嘅，呢粒星稍微近啲嘅。咁於是我哋就試下一月睇一睇佢個背景。七月睇睇背景，當然唔一定一七嘅嚇，二月同八月都得，三月同九月都得，係嘛？即係總之隔半年，你度一度佢，原來佢真係喺個背景度喐咗嘅話咧，你就可以憑佢喐咗幾多咧，嚟推斷佢距離啦。咁呢叫時差法。咁但係咧，原來咧，如果你喺個背景上面係喐到一弧秒，啊弧秒嚇，你知啦，周天就三百六十度啊嘛，一度就六十分啊嘛。一分就六十秒啊嘛，所以其實一弧秒就好少噶嚇。咁你嘅時期咧，原來佢一弧秒咧就等於3.26光年，3.26啊。咁所以咧，天文學家就用咗十個呢個咁嘅弧秒嘅距離咧，其實佢叫秒差距啊，嗰個英文叫做 parsec， 其實就叫 parallax second 啊。呢個字係 combine 嘅，係作出嚟嘅天文學家。parallax 呢個字係有嘅，叫時差。second 就係本來解秒啦，但係呢度就弧秒啦。佢將兩個字夾埋，所以叫 parsec，P-A-R-S-E-C 嚇 parsec。咁叫秒差距。咁佢就係定咗個標準距離就啊，假設我哋將所有星都擺咗喺十個秒差距呢個咁嘅距離，就等於32.6光年啊嘅時期，究竟佢有幾光咧？就嚟比較。咁呢個就叫絕對星等啦，就叫做 absolute magnitude。咁有，但係實際上你要揾出佢嗰個真正嗰個嘅有幾光，即係其實就係真正佢每秒鐘佢會發射幾多能量出嚟，即係 in terms of 輻射啊，輻射嘅能量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呢個絕對星等咧，當然同邊個係直接掛鈎咧？天文學家就叫做光度啦，英文係 luminosity。嗱咁留意咯，所以咧我哋日常生活咧，我哋講話。光亮光亮咁，其實光即係亮亮即係光啫，係嘛？冇分別。但係天文學家咧就尖尖啦，光度同亮度係絕對唔同嘅兩回事。亮度嚇、啊、就係、是、brightness， 就係我哋肉眼睇到幾光。但係光度咧喺天文學上面有好嚴格嘅定義嘅，就係、是、luminosity 咧，就係每秒鐘佢發射幾多能量。所以光度嗰個單位咧就係、是、joule per second， 即係一。秒鐘幾多個焦耳，亦都可以咧，就係我哋更加常用嘅就係幾多火啦。雖然我哋唔會話呢粒星咧係幾多火嘅咁樣，但係其實可以咁講啊，因為其實火咧就係咁嚟嘅啫嘛，嚇就係就咁嚟嘅，就係 watt，W-A-T-T 啊，當然就係因為呢個發明蒸汽機，即係改良蒸汽機嘅 James Watt 啦嚇，就係幾多火。咁我哋嘅太陽咧，原來就係3.846×10^26咁多火。啊，咁呢個咧就係佢嘅 luminosity， 我哋就叫光度嘅，等於絕對星等啦。啊，咁啊頭即係頭先嗰個相對星等咧，就係我哋肉眼睇嘅幾光嘅。好啦，咁啊呢啲咧就係基本上嘅睇星嘅常識啦。咁啊下個禮拜咧，其實我哋都會繼續講我睇過一啲嘅天文奇妙嘅天文現象，咁啊再講多些少嘅常識俾大家聽。 好啊， 好嘛，好啊，時間又到啦 ，OK， 再見。 拜拜。